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情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都怪我，都怪我，看不到事情怪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人已分间隔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，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这样浪费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自以为。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，混战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人已分间隔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，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自以为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，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 出等于所有，那是自以为。后悔爱的不是太多完美，过了今天才充满后悔。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 心

情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人群相惜温柔，手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有句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曲小溪为你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不需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你为你的呼吸散落，

醒来不必理会，总在我的面前发生着新的遇见。 现在